第五集，欢迎你来到我家。曹海看着洛伊稚嫩的脸孔，身体不易察觉地抖了一抖，他做了个吞咽的动作，食指不自觉地绞在了一起。洛伊察觉到了曹海的紧张，朝他微微一笑，嫣红的嘴唇配上完美的弧度，真是好看极了。曹海也回了他一个有些僵硬的笑容。温小辉深吸了几大口气，虽然他无法理解洛伊的想法，可那温柔的嗓音让他浮躁的情绪渐渐平复了下去。他轻声道： 你怎么又叫我舅舅？ 一时忘了。 洛伊说完放开了他。温小辉重新坐回了沙发，使劲搓了搓头发。 曹律师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你说吧，我要做什么？ 所有的文件我都已经搞定了，你只要看看并且签字就行。其实你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，只要你把洛伊当成一个家人，我相信如何对待家人不需要别人教你。 温小辉看了看洛伊，他在少年的眼中看到了信任。他闭了闭眼睛，下定决心一般点了点头。 把文件给我吧。 他把文件看了一遍，也看不出太多名堂来。文件里明确了他和他妈妈的继承权，但是要在洛伊满18周岁之后才能履行。在这期间，洛伊每个月有10000块的生活费，可以由他支配。如果出现紧急情况，将启动应急资金。应急资金和洛伊所继承的遗产都在其他合同里，跟他就没有关系了，所以他也看不着。不过他确实有点好奇，洛伊满18周岁之后究竟能得到多少遗产。毕竟他对雅雅这些年究竟怎么赚的，赚了多少钱完全没有概念。他看完之后就签了字，签字的时候他的手有点抖。那个时候他到底太年轻，也没想清楚签了这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他只觉得他不想辜负雅雅的遗愿，而且能得到那么大一笔钱和一套房子，对他和妈妈来说怎么都算好事吧。曹海看了一下他的签名后笑着说： 恭喜你，温先生。 温小辉看了洛伊一眼，他感到有些别扭和茫然。 你要跟我回家看看吗？离这里不太远。 行啊。 也不近，正好我回家，顺路带你们过去吧。 好，谢谢曹叔叔。 曹海把洛伊的自行车放在了 SUV 的后座，载上两人往洛伊家开去。 洛伊，你在哪个学校啊？ 诺生中学。 哦，离我上班的地方好像不远。 你在哪上班啊？ 西荣路。 那我放学可以去找你玩吗？ 行啊。 温先生，你做什么工作呀？ 造型师，我在巨星实习。 巨星啊，挺出名啊。 嗯，京城最好的造型工作室之一呢。 真厉害，像我这样手笨的只能做这种枯燥的工作。 温小辉很少接触曹海这种精英型的人物，顿时觉得不愧是律师，又有范儿，又会说话。虽然好像并没有8块腹肌，他也忍不住有点心神荡漾，人也不自觉地谦虚了起来。 也没什么厉害的，我成绩烂，考不上大学，这是我兴趣，也比较适合我。 怪不得你担心自己辅导不了洛伊，其实这个真的不用你操心，洛伊非常聪明，他升高中的成绩是全市第一名。 第一？ 哦，忘了告诉你，洛伊现在跳级在读高三，马上要高考了。其实他考不考都无所谓， 他已经收到七所国际一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和免试入学邀请了，这还没包括国内的好大学。 哦，学霸呀！ 洛毅朝他眨了眨眼睛，露出乖巧的笑容。惊讶过后，温小辉心中又满不是滋味，堵得他心口闷痛。他无法想象雅雅究竟是发生了什么，才会在自己唯一的儿子要高考前夕自杀。有这么漂亮又优秀的儿子，究竟是出了什么事，才舍得离开他，离开这个世界呢？曹海把他们送到一个别墅区前，这个小区应该是有些年头了，但维护得非常好，而且入住率是100%，因为这里地段绝佳，房价死贵。洛毅把自行车扛了下来。 曹叔叔，谢了，你开车小心啊。 好的，你也好好照顾自己。 啊，拜拜，曹律师。 温小辉跟曹海握了握手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曹海，很隐晦地放电。曹海笑了笑，挥挥手走了。洛毅站在两人旁边，微眯起眼睛，笑容有些玩味。 小辉哥，进来吧。 哎，曹律师人不错呀，他多大了？ 32好像，是很不错啊，事业家庭双赢，很有头脑的男人。 哦，结婚了他？ 是啊，怎么了？ 没事。哎，你和我姐一直住在这儿？ 我一直住在这里。 什么意思啊？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但妈妈不常回来。 那她在哪儿？ 忙生意吧，还有别的我不知道的事情。 洛毅说得很随意。两人停在一栋3层半的大别墅前，4层一半是阁楼，一半是天台花园。洛毅把车子往院子里一放。 你不锁吗？ 这个小区很安全，到处是监控，没事的。欢迎你来我家。 温小辉走了进去，室内非常干净，装修的简约大方。客厅中央立着一架纯白色的三角钢琴，房子略显冷清。他忍不住问道： 你小时候就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，那谁照顾你啊？ 小的时候有保姆，长大了就不需要别人照顾了。 温小辉皱起眉，他这个从小被父母带大的人，不太能想象父母不在身边是什么感受。洛毅本来就算是单亲家庭了，母亲还经常不回来，那该是怎样的孤独呀。 那你爸呢？ 很少见。 问完之后，温小辉就后悔了，因为他看到洛毅的背影明显僵硬了一下。温小辉不敢再随便问了，他环顾四周，目光落到了一面照片墙上，墙上挂着洛雅雅和洛毅各个时期的照片，童年的，少年的，青年的。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到过雅雅年轻时候的照片，那张脸蛋真的是倾国倾城之色，而且完美地遗传给了洛毅，母子俩长得很像。他看着洛毅，就好像看到了当年青春朝气的洛雅雅，曾经他最崇拜、最喜欢、最引以为傲的姐姐，如今只能存在于他的记忆中。